加车更要驾驭生活，新星车帮陪伴你的车上生活。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心情，欢迎来到今天的新星车帮。首先，让我们关注一下今天的心情新资讯。 心情新资讯。 在过去的2016年呢，东风标致的市场表现只能用踉跄来形容，全年有349364辆的成绩，比2015年的时候下降了14.1%，销售暴跌，东风标致自然也不会甘心的。不过今年呢，东风标致就要放大招了，有三款即将和大家见面。今天心情就来给大家盘点一下标致5008。它的外观特点呢，最大就是锋利而有攻击性，说它是放大版的4008完全没有问题。其中顶配的豪华 GT 版采用的是和4008一样的线段镀铬进气格栅以及大尺寸的进气口，因而它看起来会具有运动气息。标致2008同样的呢，在今年将要推出中期改款的2008，也将延续海外版本的造型设计。这种全新的家族式前脸呢，由原有的大嘴进气格栅变为了点阵式的网状格栅，并将历史 logo 从发动机前盖前移至了进气格栅。再来看看标致301，中期改款的东风标致301也将参考其海外的版本，新的家族式前脸使它看起来更像一辆小号的308。新车下部的进气格栅和雾灯区域也进行了重新的设计，尾箱处呢则换装了狮爪造型的灯尾，档次感有所提升。不得不说，标致在过去一年还是有些力不从心的，销量下降也在所难免，而今年就大不一样了。之前在2016年上市的标致4008已经开始为市场所接纳，加上这几款新车的加入，标致在这一年里相信会不再持续这样一个状态，有更好的表现。最近国内的相关媒体发布了一组新一代的 X3 车型，代号 G01。那新车预计将在2017年的9月开幕的法兰克福车展上首发。新车采用了宝马 X 系列最新家族的设计元素，车身的尺寸呢会有增加。未来呢，全新的宝马 X3 将进入国内生产。新车新一代的宝马 X3 的外观采用的是全新的家族式设计，新车的大灯采用了重新设计，进气格栅的尺寸相比现款略有增加，多幅竖条格栅呢与立体感十足的前保险杠呈现出很强的力量感，前保险杠下部的造型也进行了全新的设计，相比现款车型的造型更加的精致。从侧面来看呢，新一代的宝马 X3 延续了现款车型的设计风格，但车身长度呢相比现款有所增加。那新车呢也装配了一款尺寸更大的多幅铝合金轮圈。在内饰方面呢，新车将换装全新样式的三幅式方向盘，造型与现款 X1 相同，中控台将继续使用悬浮式屏幕，内部按键布局变化不大。动力方面，新一代宝马 X3 将继续提供 2.0T 的发动机和 3.0T 的直列六缸发动机可以选择，但也有人猜测呢，这两款发动机或许会升级为 B48 系列和 B58 系列。那据悉，该车的重量相比现款呢将有所降低。此外，新一代的 X3 未来可能还会推出插电式混动和纯电动版本。再来，让我们聊聊宝骏510。也许是看到了小型 SUV 市场的火爆，宝骏510来的确实是有点晚了，但是暂且不说它的竞争力在哪，至少在宝骏这个大招牌下，其三四线城市的售卖绝对不成问题。但是一二线城市的用户来说呢，宝骏的影响力还是差得有些远了。在如今生龙活虎的小型 SUV 市场，占得一席之位真的是要下些功夫。前些天刚刚有了宝骏730，今天赶场立即来了一台宝骏510。如果说730是一个成熟稳重顾家的老大哥，那么宝骏510呢，真是一个古灵精怪前卫的小精灵了。至于它的灵气，就是从设计到配置再到动力说起。如果说对车的第一印象的话，那一定是外观了。好在宝骏510的外观足以让你在街上能多看它两眼，不说多美，设计不走寻常路倒是真的。未来眼 LED 日间行车灯，其大灯采用了分体式设计，并将 LED 日间行车灯放置在了顶层，这种设计极具的前瞻性，目前也只出现在了少数的概念车之上，不得不说这是一个非常前卫的设计。作为新款的车型呢，当然代表宝骏家族最新的语言了。双幅镀铬装饰的中网和整体盾形让前脸很饱满，但相比灯组呢，中网设计就比较中规中矩了。在运动造型方面呢，前卫的前脸和带有悬浮式地柱和运动尾翼的侧面结合，灵气就是这样产生的，动感十足，让人觉得甚是喜欢呢。整体上呢，看到宝骏510的设计前脸很是前卫，而中央的侧身呢又非常的大流行，这么一组合吧，乍

cherché et je t'ai retrouvé. Il nous avait changé, le petit succès, il nous avait changé, au point qu'on s'est croisé et que nos yeux blessés ne pouvaient plus s'aimer. Vu le mal qu'il nous fait, il faut s'en méfier du petit succès dès qu'il apparaît.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欢迎试驾星星车吧。请系好安全带，行驶途中不要拨打手机，尽情体验星星车帮带给您的速度和激情。 及时的汽车资讯，犀利的汽车点评，实用的车型导购，详尽的维修解答。星星车帮，我们不只是一个广播节目。 好心情，好音乐，总生活够张扬， 生活够张扬，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心情邀你来路帮。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陪伴你的车上生活。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心情，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心情车新闻。 心情车新闻。 新换刹车片却刹不住车，这个问题呢，我们大家绝对不要忽视。两边的刹车片磨损程度会有不同，为什么一定要更换呢？相信很多车主都会有这样的疑问。很多的汽车维修人员呢，也是避免麻烦，只是简单的回答，这是行业规矩，并没有真正的解开车主们的疑问。其实道理很简单，如果你穿的鞋是一只高一只低，那走路会怎样呢？刹车片也是一样的，左右两边的厚度相差很大，刹车制动力呢就会不均匀，很有可能会一边刹死，一边还没有到位，导致车子会跑偏。那只要左右刹车片磨损程度相差不是很大，那都是正常的。要知道车子在不同的路面、不同的弯道、四轮受力、速度等都是不一致的，制动力也会有不一致，所以刹车皮磨损偏差也是很正常。而且现在的车绝大部分都是 ABS 系统，都带有 EBD， 有的更是标配 ESP， 各个轮子的制动都是按需分配的。那这个时候可能问题又来了，很多朋友都表示，我按照专业的建议换上了新刹车片，反而刹不住车了，是为什么呢？其实刹车片啊是由钢板、粘接隔热层和摩擦块构成的，由于换上了新的刹车片，使用和使用新的刹车片磨损程度是不同的，厚度也不一样，使用过的刹车片与刹车盘磨合，接触面大，还会出现很多的凹凸不平，制动力强，新刹车片表面比较平，与刹车盘接触面小，制动力呢就会下降，也就出现了新换的刹车片刹不住的情况了。所以更换刹车片的时候，一定要经过一段路程的磨合才行，通常来说需要磨合200公里左右，这才能达到最佳的制动效果。那有什么办法可以使新的刹车片磨合方法更好呢？更换上新的刹车片后，找个路况好点的地方，加速到每小时100公里，然后轻轻地踩着刹车，使车速降到大概每小时10到20公里左右，再接着又松开刹车行至5公里左右，使刹车片的温度稍微冷却一下，最后呢便是重复10次左右这样的动作，基本上就差不多啦。 前段时间北京下了雪，那马上呢气温又回到了年前，不少人也穿上了秋裤，但是这场倒春寒也意味着冬天就要过去了。冬天逐渐过去，是否在期待着春天来临呢？而现在天气呢，很多城市都开始下雨了，那夏天就要来的情况下呢，就意味着暴雨要来袭了，各种水漫地下车库的事情就要出现了。今天心情提早给大家普及一波后备箱逃生的法宝，后备箱逃生装置。那由于现在大部分车辆呢都是前驱车，在车辆进水或者是掉进水中时，后备箱的位置更轻且有大量的空气，是最佳的逃生位置。在汽车的后备箱的盖的内侧，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黑色的小盖子，打开这个盖子呢，就能看到里面有一个白色的拉扣或者是开关，用力的拉动拉扣或者是拨动开关，后备箱就可以打开了。但是一定要注意，这种装置在中国大陆并没有规定强制装备，如果你现在去看车库看到你的后备箱没有这个开关，没有的话呢，也不要怪人家车的厂家。当然呢，还有部分车辆的后座椅是无法放倒的，就要看一下下面这些救命的装备了。头枕，那这个可能是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细节。头枕不仅能够在车辆发生碰撞时保护颈椎，还能够在困车的时候用来撬开车窗。将头枕从座椅拉出，尾部一般情况下是尖的，在打不开车门的情况下呢，将头枕的尾部插入车窗下部，轻轻地向外撬动，就能震碎玻璃，逃出被困的车辆了。同时呢，有的车辆上的头枕上有如何破窗逃生的说明，在使用这招时候一定要注意衣物遮挡面部和手部，以免玻璃划伤。另外就是要先看看车门是否可以打开，不要上来就撬车窗。再来看看逃生锤，这个装备并不是所有 4S 店都会配送的，但是在关键时刻却非常的有用。当被困车内时，用逃生锤敲击车窗，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逃出。要注意的是呢，要敲击窗户的四周，更容易捣碎玻璃。逃生锤也分几种，其中撞门用的玻璃叫做破窗锤，体积较小，可以用作装饰挂在车的钥匙上，非常的方便。当然如果你有防狼、干架等方面的需求呢，选购一个大号的逃生锤也是很管用的。最后呢，也要提醒一下朋友们，网传的后备箱紧急开关呢，绝不是大部分车辆都装备了。要知道，只要法律没有强制规定的东西，没人愿意多花这部分钱，所以呢，在危急的时刻不要过于惊慌。建议各位呢，先看看爱车是否配备了此项功能。如果没有的时候呢，在困车的时候应该首先尝试打开车内，其次呢是开天窗，然后再是敲击玻璃。以上就是今天的心情车新闻，让我们听首歌吧。We'll be right back.

请系好安全带，行驶途中不要拨打手机，尽情体验星星车帮带给您的速度和激情。 及时的汽车资讯，犀利的汽车点评，实用的车型导购，详尽的维修解答。星星车帮，我们不只是一个广播节目。 好心情，好音乐，懂生活够张扬， 生活够张扬，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心情邀你来入帮。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陪伴你的车上生活。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心情，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标新立异。 标新立异。 那在较高的国家补贴与诱人的电动车的政策下呢，将越来越多的人的目光呢从混动车型转到了纯电动车型上。各大中国汽车厂商也纷纷发力，造出了一款款性价比比较高的国产纯电动车型。在严峻的环境压力下呢，选购一款中国品牌的三厢纯电动轿车似乎是个不错的选择，不仅可以满足家用的需求啊，还可以享受一些福利的政策。今天呢，我们就来对比一下，看看谁的实力更强一些。北汽 EU260 刚刚推出了新款的车型，所以我们就找来三款同级的车型进行对比一下，它们分别是长安逸动 EV、 比亚迪秦 EV300 以及吉利帝豪 EV 进行了比拼。参加对比的四款车型都是属于汽油或混动版本的衍生而来，并且加入了电动车独有的细节点缀，辨识度不低。在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品牌车型的设计正在逐渐脱离了抄袭的现状，形成了属于自己的家族风格。北汽 EU260 那这款车呢，是基于北汽绅宝 D50 打造的，除了用高亮饰板代替原车进气格栅之外呢，其他的部分没有做改动。北汽的航空设计理念贯穿整车，灵动的时尚气息也算是呼之欲出了。长安逸动EV 呢，这款车型在外观方面与汽油版的逸动车型没有太大的区别，用的是蜂窝状的蓝色中网替换了传统的进气格栅，这样不仅提升了它的辨识度，还是整车更加的时尚靓丽，也与它的犀利透亮的大灯相得益彰。比亚迪秦 EV300 采用的是与秦 HEV 采用了相同的外观设计，唯一的区别呢，就是前脸的蓝色饰条的位置从前杠移到了中网上侧，整车的线条夸张凌厉，前卫的设计呢，带来很浓郁的切割风，科技感爆棚。那第四款车吉利帝豪的 EV， 它是在中网处加入了蓝色的饰条，似乎成了多数厂家设计混动车型的惯用套路了。那帝豪 EV 也算是不例外，整车的外观与新帝豪相同，水波涟漪回纹式的格栅与大灯 S 型光带都得到了保留。经过对比呢，秦 EV300 的外观呢最为炫酷激进，可以吸引很多的年轻消费者，而其他的三款车型外观比较的传统，那更加适用于中青年用款。四款车型都有着独立自主的设计风格，着实令人欣慰。再来对比一下内饰，四款车型的内饰都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家族特色，也都达到了较高的设计水准。北汽 EU260 呢，除了换挡旋钮以及中控大屏的区域呢，该车的内饰与绅宝 D50 是完全一致的，伸展的曲线互相拼接，打造了鲜明的层次感。内嵌在中控台上方的液晶小屏别具一格，可以显示时间等等信息。长安逸动 EV 车型的内饰采用了飞翼式的设计，两侧上扬的线条对称有美观，层次感鲜明，形状有独特的出风口，被金属饰条环绕，增添了很多的活力。全新的液晶仪表盘也很出色，在同级别的车型中是较为少见的。比亚迪秦 EV300 这款车呢，与秦 HEV 的设计相同，整体看上去较为凌乱，但是与它的外观设计一样的炫酷十足。仔细观察呢，就会发现中控台的布置井井有条，丝毫不会影响到日常的操作。吉利帝豪 EV 该车的内饰呢，是与新帝豪大相径庭的，浅色金属饰条以及折线的形式贯穿内饰，与方向盘的饰条和车门把手都互相呼应的，大面积的黑色塑料材质也充斥着整个副 驾版面简约大气。在配置方面呢，这四款车型既有低配版本，也有高配版本，它们都属于配有主副驾驶座安全气囊、儿童座椅接口、发动机防盗锁止、车内中控锁、 ABS 防抱死系统、 EBD 制动力分配系统、 EBA 刹车辅助系统、 ASR 牵引力控制系统、电动天窗、铝合金轮圈、方向盘上下调节、多功能真皮方向盘、后泊车雷达、倒车视频影像、电动加热后视镜等等功能。经过对比，我们可以看出 EU260 与秦 EV300 的配置较高，它们是压倒性的优势，压过了另两位对手。在空间对比上呢，四款车型乘用的空间都差不多，达到了同级车型中较为优秀的水准。那其中帝豪 EV 的行李箱的容积最大，甚至超越了更高级别的车型。再对比一下动力方面，四款车型均搭载了永磁同步电动机，并且都运用了单速固定齿比变速箱。其中秦 EV300 使用的是独特的磷酸铁锂电池，而其车型呢均为三元锂电池。经过对比，我们发现秦 EV300 凭借着160千米最高功率、310牛米的峰值扭矩、7.9秒的破百时间以及300千米的综合续航里程完胜对手。而 EU260 呢，则是有着最快的充电时间。对比中呢，我们可以感觉到秦 EV300 的优势较为明显，不仅在配置方面胜过对手，也有着傲人的动力性能以及续航里程，这也是它偏高的售价相辅相成的。那对于预算充足的年轻消费者来说呢，秦 EV300 无疑是最佳的选择了。而北汽 EU260 呢，则是有着超高的性价比，不仅能够少花数万元，还能在各方面得到均衡的体验。虽然其行李箱的空间较小，但是作为普通家轿也是完全够用的。帝豪 EV0 则有完胜对手的行李箱的容积，适合有更多装载需求的消费者。具体哪款车型更合适，还要根据大家的预算和喜好啦。好啦，就介绍到这里。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标新立异，让我们听首歌吧。 Hearing what you say, but I just can't make a sound. You tell me that you need me, then you go and cut me down. But wait, you tell me that you're sorry, didn't think I'd turn around.

能够拥有一款自己的车呢，心情肯定是无比激动的，但是在买车用车的途中呢，总免不了会有人忽悠来忽悠去的，忽悠半天的结果呢，无非就是想让你多掏点腰包出点血。对于新手买车来说呢，更容易掉进一些误区。来，让我们看一看买车的时候最容易掉进的十个坑吧。首先看看买热销车一定是不会错。对于不了解的产品呢，很多人都会选择从众，这是典型的羊群心理。不知道买什么品牌什么类型的车，往往就选择在路上跑得多的来买。当然呢，多的人买的产品自然是有好的道理，但这样的话往往就错过了一些非热门但有不错的选择。而且选择热门车还有一个风险，就是加价。很多经销商会利用畅销的理由来拿现车，多给点钱吧，不然你得等个半年，你就担心这么被坑吗？第二个误区呢，是底盘越高越好。不少的销售呢，在给顾客推销的时候，往往会拿底盘说事，其实就没有必要那么高的底盘，车辆的重心提高不说呢，高速行驶时安全率也会大大降低。第三个误区就是配置越多越好。销售们总会以配置高的噱头来吸引顾客，很多装备呢都是没有意义的，例如大灯清洗装备、触控式按键、大灯延时关闭等等，几年才能用一次，何必呢？再来看看第四个误区，车皮厚就会更安全。不少车主会觉得车皮厚车辆会更加安全，但是其实车皮的薄厚只会影响碰撞的损伤程度，但是对于保护乘客安全而言，最重要的呢是钢架的强度，跟车皮并没有太大关系，所以还是先考虑钢架的材质吧。第五个误区呢，就是 SUV 比轿车更安全。 SUV 是近几年的火爆车型了，越来越多的车主选车时指定要选家用 SUV， 车的空间大，高底盘，让人一看就有一种安全感，但是它在中高速行驶中因为重心过高，所以反应没有轿车灵活，高速过弯的时候反而会容易发生一些侧翻呢。第六个误区，独立悬挂一定比非独立悬挂好吗？独立后悬挂是现在很多消费者购车时比较容易注意的一个环节。不可否认的是，独立后悬挂在操作和舒适的平稳性是更好一些，可操控性和可调节性都更强。但其实调校同样优秀的非独立悬挂和独立悬挂在日常情况下难以察觉区别的，而且独立后悬挂的结构更复杂，往往侵占车内的空间更多，维护也更麻烦。所以独立后悬并不是一定就好，没有特殊要求的情况下呢，非独立悬挂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第七个误区，各种油各种液添加的越多越好。这个并不是多多益善的，那最好呢是要按照保养手册中给出的标准数值来添加。例如机油过多呢，会导致燃烧室的积碳增加，发动机的功率反而会降低，而在玻璃水、防冻液以及制动液的添加方面，适量添加呢就可以了。现在不同级别不同品牌的车型呢，经常都会有错位，比如说同样的价格，买高配的 A 级车还是买低配的 B 级车呢？买合资 B 级高配还是选个乞丐版的 BBA 呢？那后者来说呢，很多人都倾向 BBA， 但是这种价格也许买到的是配置更低、动力一般，还会带有明显高一个档次的维护成本，为后期带来了不小的负担。第九个误区啊，就是合资车一定比国产的要好。很多人买车呢都挑品牌，毕竟车辆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不仅仅是工具，也能体现面子呀，所以预算够的话呢，追求合资品牌车型也是无可厚非的。毕竟在一些基本功能都很齐全的情况下，合资车型具有技术成熟可靠的优势，机械水准也会更高。但是如果预算不足呢，就比如说10万元以下，最不经济的就是为了上合资而选一些淘汰款的车型，最后苦的呢还是我们自己。第十个误区，就是涡轮增压是神器。现在很多的车型都带 T， 很多的人呢把涡轮增压吹得神乎其神，但是涡轮增压和自然吸气是两种不同的进气方式，带来的呢只是不同的使用体验。涡轮增压有爆发力，而且相同功率的话排量会更小，自然吸气则会更加平顺，易于驾驶。在这里心情要提醒大家的是，一味的追求涡轮增压车型只会给后续使用性带来更高的成本，因为涡轮增压发动机工况恶劣，需要更好的机油，而涡轮本身呢是有使用寿命的，超过一定期限就必须要更换。不知道今天的耳目一新的十个坑你有没有被陷进去过呢？一定要在买车的时候多加注意哦。以上就是今天星星车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吧，拜拜。 Lately I've been losing sleep, dreaming about the things that we could be. But baby, I've been praying hard, said no more counting dollars, we'll be counting stars. Yeah, we'll be

say